到心内的一首歌，心间开起花一朵。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 那我是谁呢？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惦在我心内的一首歌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。无论结局会如何， 好想问你，给我到底有没有动心？沉默太久， 只会让我不小心， 不小心 犯错，晾在我心那一句。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无论结局会如何。 你是我心 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好想问你， 好想问你， 为我到底有没有， 为我到底有没有。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不问结局会如何。 枪不如了以前，到你就哭了，还以为自己真的无所谓，拒了以前，到你就脆弱，逞强太久，快忘了我也曾颤抖。这些故事我是如何一件件经过，伪装太久，快忘了我真实的感受，直到你又出现在我的路口。当我像个风筝被风吹得忽近忽远，你手中紧握我的心脏，我像片树叶疲倦在阴霾的秋天，你是泥土为我遮掩，当我渐行渐远，无论前路多么艰难危险，因为你世界在辽阔，我不怕坠落，你会拖着我。刀枪不入了以前，到你就哭了，还以为自己真的无所谓，值了以前，到你就脆弱，逞强太久，快忘了我也曾颤抖。

雨雨过之后，悲哀都一样痛，情意能互通，相分不必相送。风下愁水，今宵请你多珍重，怀里深深一缕莫匆匆，怀里情人在怨，相爱偏不能容，情人无言地哭，心怎不忍忍痛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不管你是职场新秀还是业内精英， 我觉得我看视频会看两秒。 在很多不认同的情况下，你还坚持去。 白昼之后的夜晚，最远处回家的路灯都会为你点亮。北京 FM 969，

等下，时光请等一下，千只雀追不上流沙，万只蝶抵不过霜打，水滴是风在刮，我声音沙哑，放下，容我将你放下。千里江湖日夜不留，不念不说话，繁华世界若水三千，一瓢怎盛下。风吹凉一杯茶，夕阳光映我老马，回头看却染白长头发。少年被风吹大，容颜未改心又怕，我爱你爱让我放下。两场雪封不住嫩芽，月深情落下，你笑颜如花，等下时光请等一下，千个字说不出情话，万封信写不完牵挂，山走月风在刮，我心乱如麻，放下，容我将你放下。天地江湖日月不留，不念不说话，繁华世界若水三千，一瓢怎盛下。风吹凉一杯茶，夕阳泡影雪染白长头发，少年被风醉大，容颜未改心又怕，我爱你爱让我放下。风吹凉一杯茶，夕阳倒映了老马，回头看雪染白长头发，